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钞票？这里有一张美国的钞票，这后面写着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写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意思是我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那为什么美国的钞票上面都写着这一句话呢？我们信靠上帝，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故事。156年前，就是1861年的11月20号，美国的财政部的部长写给美国铸币厂，就是做钞票的工厂，说：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力量，没有强盛的美国，如果上帝没有庇护国家，也没有太平的日子。后来3年后，这个我们信靠上帝 In God we trust 这句话首次出现在美国的钱币上。所以现在美国的钞票和银币都写着，所有的钞票上银币上都写着 In God we trust， 就是我们信靠上帝。另外呢，1956年美国国会立法把我们信靠上帝，就是 In God we trust， 定为全国人民的标语。从这两种事来看啊，美国这个国家非常信靠上帝。不过真的这个国家信靠上帝吗？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世界的地方呢，世上的国家真正信靠的是上帝吗？看来不是，他们信靠的是钱啊、财富、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量，或者自己的军备、武器等等。他们信靠这些东西过于信靠上帝。对这些政治势力呢，都虚过说说信靠上帝，但没有用行动来表明自己信靠上帝。那么世上的宗教又怎么样呢？世上宗教国度上经常说我们自己信靠上帝，不过他们说要解决世上的各种难题，比如说贫穷啊、偏见啊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向上帝祷告吗？他们采取的手段就是参与政治活动。世上的宗教相信政治有力量应付他们的问题。古代的犹大宗教领袖们也跟现在的宗教一样做事，他们也依靠政治势力，他们依靠的国家就是当时的有力量的国家亚述，他们跟这个国家做同盟。那看到这种情况，上帝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一起看看以赛亚书的28章14-15节。以赛亚书的28章14-15节，在这里上帝说什么呢？14-15节说：因此你们这些自居居累的人啊，你们这些在耶路撒冷统治人民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说过我们跟死亡立了约，有坟墓通见一个异象，哪怕山洪暴沙洪水来到也不会淹没我们，因为我们用谎话做庇护所，以虚假的事为藏身之处。那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宣称他们的政治同盟呢非常的可靠，可以解决他们的所有难题。这里谈到他们跟死亡立了约，跟死亡立了约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们以后不用怕死亡，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完全确信完全依靠这个亚述国家。可是上帝说他们所谓的庇护所呢根本没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同盟是根本是谎话，是虚假的。那结果怎么样呢？耶路撒冷在公元前607年 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亚述给他们什么帮助了吗？他们根本没办法给他们帮助，因为亚述这个国家呢，公元637年 已经被巴比伦毁灭了，所以二十五年前已经他这个国家没有了，没办法帮助耶路撒冷。那同样，今天世上的很多宗教都是拥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或者跟某些政治势力做同盟，如果他们的政治盟友也不会保护他们。这样世上的宗教也口头上说自己信靠上帝，不过即使他们信靠的不是上帝，而是政治。那因为世上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都没有用行动来依靠上帝，结果怎么样呢？世界充满了不法的事，也没有平安。圣经说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同样无论人说自己多么信赖上帝、信靠上帝，如果没有行动就毫无意义的，像世上的政治宗教相同。那么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用行动来表明自己信靠上帝，不能空口说白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呢，用行动来表明自己信靠上帝，结果怎么样呢？耶和华见证的情况和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照，他们和世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一起看看诗篇的133篇的一节的经文，诗篇的133篇的一节，133篇一节说，看啊，弟兄团结同聚，多么美善，多么可喜。那谁现在享受这个经文的应验呢？只有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呢团结一致的侍奉上帝。不过世界在政治、社会或者宗教方面十分恶劣，不能享受这些团结。还有吗？还有很多。耶和华见证人热心宣扬上帝的王国，传讲和平和拯救的信息。不过不信靠上帝的世人呢，没有传讲这些好消息。耶和华见证人防疫上帝的很好的特质就充满喜乐，不过不信靠上帝的世人没有喜乐。耶和华见证人呢，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为人做个人决定，不过不信靠上帝的世人呢，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个人决定。耶和华见证人对所有人身上不偏待人，不信靠上帝的世人没有这样待人。没错，马拉基书三章十八节所谈到侍奉上帝的人和不侍奉上帝的人有非常明显的分别。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也要做真正信靠耶和华的人，对不对？我们要用行动来表明自己信靠上帝。那么信靠耶和华的人是该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看看诗篇的四十六篇的一到三节的经文。诗篇的四十六篇的一节到三节，就是刚才的唱歌的内容一样。四十六篇的一到三节说，上帝是我们的庇护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遭遇困难随时能得他的帮助，所以我们毫不惊慌，我们不怕大地变迁，山岳动摇，沉到海心，不怕海水喧哗卷起白浪，也不怕山岳因怒涛而震撼。那经文描述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以上帝做他们的庇护所的人呢，是非常的坚强，不会动摇。他们知道耶和华离他们不远，反而非常近，仿佛上帝在他们身边一样，而且比任何敌人更有能力。所以他们遭遇困难随时能得上帝的帮助，哪怕大地变迁山岳动摇沉到海深，信靠耶和华的人他的信心呢毫不动摇，始终如一的坚信耶和华是他们的庇护所。那我们也一样 毫不惊慌吗？我们是做上帝为我们的庇护所吗？你对耶和华有这样的看法吗？对你来说，你耶和华是不远反而很近吗？遇到苦况的时候，就想到耶和华吗？还是就想到其他东西吗？你真正信靠的是耶和华吗？还是其他东西？那么我们怎样做就更能信靠耶和华呢？为了信靠上帝需要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知识。看看箴言二十二章十九节的经文。箴言的二十二章的十九节。七主角说，我今天特别把知识传给你，好叫你信靠耶和华。经文说，为了信靠耶和华需要的是知识。那知识是什么东西呢？东西是说明知识是对事实的认识，是通过体验、观察、学习而获得的认识。所以知识是对某件事的非常明白的认识，并不是说听说过的，或者听过一点点的，或者看过一点点的，或者网上看过一点点的这些东西呢，不是说知识。我们确实某些事实的存在，可以说我们拥有这些知识。那么我们要有什么知识呢？我们要拥有的强化我们信靠耶和华的知识，就是箴言一章三十三节所谈到的。箴言一章三十三节所谈到一个事实，上帝说：“听从我的，却安然出去，得享安宁，不怕灾祸。”对，我们要有这个知识，要把握。通过自己的体验，或者从别人身上的观察，或者从现今学习，我们知道自己听从耶和华，上帝一定保护你这个原则。我们把这个事实要做你的行动的非常确定的原则。是的，坚决拥护耶和华的人，不要因灾难困惑而烦恼不安，没有什么能破坏这种上帝的保证。我们拥有这个知识，就更能信靠耶和华。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听从耶和华，上帝一定保护你，这个原则。古代的上帝的宗主尼西米有这些知识，他非常的坚决拥护，非常的明白，坚决拥护耶和华的人必蒙他保护。他重建前场的时候信靠耶和华，他是一个我们的很好的榜样。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公元前455年，他在军队护送下打到耶路撒冷，波斯国王委任他做犹大的省长，波斯国王就给他应许重建耶路撒冷前。如果看到这个情况，周围的不认识上帝的民族十分反对尼西米来到的目的，他们的领袖恐吓的质问他说：“你们在做什么？要反叛波斯王吗？”那尼西米怎么样回答呢？天上的上帝必定使我们建功，我们身为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那以色列人就开始修建前场了。那么敌人又嘲笑地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在做什么呢？他们要叫这些烧过的石头从废土堆中复原吗？他们所建造的石墙，就是一只狐狸走上去也必倒塌。”那尼西米回答他们的这些嘲笑吗？没有。向上帝祷告说：“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人藐视，求你照他们侮辱人的话 落在自己的头上。对，你心里在这里给我们立下好榜样，始终如一的信靠耶和华。那他们的敌人又说，见他们不知道不察觉，我们击穿他们中间，杀掉他们，终止攻城吧。那么你心里却没有对恐吓出事，相反把建筑工人武装起来，就是让他们拥有一些自己的武器，好抵抗敌人的攻击。事情的结果怎么样呢？虽然建造工程很不容易，耶路撒冷城墙只花了52天就建成了，反对他们的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尼希米说，我们的所有仇敌一听见周围列国一看见，就因始料不及而感到丢脸。他们不得不承认工程能顺利完成全赖我们上帝的帮助。那我们从尼希米的榜样学到什么呢？他为什么那么坚强呢？他把建筑工人武装起来，让他们抵抗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他又强化他们的信心，说一句话。我们一起看看尼希米记的4章14节。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说，我见他们害怕，就马上起来对权贵官长和自由的人说，不要怕他们，要记住耶和华是伟大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园坚强。是的，他记住耶和华是伟大可畏的，他非常清楚上帝没有不能达成的事，因此他能勇敢地抵抗敌人的攻击。那你呢？你有没有记住耶和华呢？你跟尼希米一样清楚地明白，只要听从他，上帝一定保护你，从而信靠耶和华吗？你的行为言谈都表明你天天依靠耶和华吗？我们必须这样做。那更能信靠耶和华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全心全意侍奉耶和华。第二个因素是全心全意侍奉耶和华，要献出自己，尽己所能为耶和华服务，不要马马虎虎。那为什么全心全意侍奉耶和华让你更能信靠耶和华呢？因为如果你现在尽力而为，全心全意献出自己，你可以确信上帝很高兴接受你的牺牲。那这样你跟耶和华的关系越来越巩固，你更能信靠耶和华。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献出自己呢？全心全意是什么意思呢？怎样测量自己全心全意呢？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比如说2017年耶和华见证人全球的人数是大概是824万。那全球的824万多的耶和华见证人一年为耶和华献出21个小时，那就是人呢，就开始算，大概耶和华见证人全球的传道员的平均时间是每个月20个小时。那么我达到20个小时每个月就可以放心吗？或者我不达到20个小时就不行吗？这样的看法是对吗？那以下的两个例子，两个妇人的例子，就可以知道耶和华的看法。第一个妇人是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她运用非常昂贵的香山油来侍奉耶和华。她用的这个香山油的价钱多少呢？我们一起看看马可福音的14章5节。马可福音的14章5节，说这边新香油本可以卖300多银元。 那三百多银元是银元是多少的价值呢？一银元是一个工人的一天的工资。那三百多银元意思是大概是一个工人的一年的工资。把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买新香油，就给耶稣的找。看来是不是有点浪费？那耶稣怎么看呢？看看十四章的六节、八节、九节的经文。耶稣说：“有他吧，何必难为他呢？他向我做的是一件美事。”八节说：“他只是尽力而为，先把新香油倒在我身上，预备我安葬的事。”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好消息传到全世界哪个地方，都会有人专将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来纪念她。对耶稣来说，这个是一种美事，尽力而他的尽力而为的结果而已。那么第二个例子是穷寡妇的例子，看看马可福音的十二章的四十二节。十二章的四十二节，这个穷寡妇献给这个圣殿，偷了多少钱呢？有一个寡妇来，偷进的两元小钱。这个两元小钱有多少的价值呢？是一银元的六十四分之一。这个两元小钱呢，不能买到一只麻雀，半只麻雀的价钱。那么这个寡妇的两元小钱和玛利亚的三百银元比较起来的话，有多少的差异呢？两万倍，差别很大。那么耶稣怎么样看这个寡妇的两元小钱呢？看看四十三节、四十四节、四十三、四十四，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进钱箱的，比他们所有人投的还多。他们都是盈余中拿出钱来投进去，这个妇人却是从匮乏中把她的一切生活费用全都投进去了。”对，所以耶稣没有寡妇和玛利亚做比较。寡妇的两元小钱和玛利亚的非常昂贵的新香油，耶稣同样重视。这两个女子都尽力而为，献上最好的，所以在上帝眼中，她们所献的都很有价值。那我们也一样，我们把自己的最好的献给耶和华。不过人人都不一样，人人都自己最好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用比较。不过一定要献最好的，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接受最好的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耶和华，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也包括时刻遵守他的诫命。好，到这里我们学好了怎么样可以做更能信靠耶和华。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如果听从上帝，上帝一定保护我们。第二个呢，是要尽力而为，侍奉上帝。那回到开头的话题，世上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都没有依靠上帝，那世界充满了不法的事，没有平安。那上帝怎么样看这些情况呢？上帝一定很想处理这些问题。不过到现在，上帝一直忍耐让我们做传道工作，那我们会继续时代的进行这种传道工作，因为这就是上帝的诫命，可以让上帝喜悦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我们这个工作到什么时候继续做呢？看看诗篇的二篇的主节，西边的二边主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粉碎他们如摔碎陶器， 直到上帝的儿子耶稣粉碎列国，上粉碎逃之为止，我们继续做传道工作，要热心行善，继续依靠上帝做这个非常宝贵的工作。到时我们会看到什么呢？诗篇的四十六篇的七节到十一节怎么说呢？诗篇的四十六篇的七到十一节，万军之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高垒。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在地上做了什么惊人的事。他平息战舰直到地极，得泽弓断矛，烧毁战车。你们臣服吧，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万国中受敬仰，在全地上受尊重。万军之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高垒。那经文说，如果我们信靠耶和华，把耶和华做我们的高垒，就能看到哈密基督顿的时候，上帝怎样处理掉所有的战争和有关的机构，而且武器，他会彻底除去这些让我们害怕的东西。我们还可以看到地上所有人都知道耶和华，细节的后半部说，耶和华必在万国中受敬仰，在全地上受尊崇。对，到时终于耶和华的名彰显为现了。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盼望这个时候快要来到，对吗？那这个幕后的例子，世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这肯定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不过今天的演讲鼓励我们信靠耶和华，好让我们跟耶和华继续保持很好的关系，这样我们跟尼西米一样能够应付让我们困扰的种种难题。 好，我们非常谢谢巴力弟兄，清楚讲明了有关我们